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叫杨应豪，今年22岁。然后我的愿望是，第一点就是把篮球练好，因为之前都打得太菜了。第二个就是跟着导师好好的做论文，争取在未来的一年里，然后发一篇好高质量的小论文，然后为自己的简历增添一点光彩。 Yeah.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意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沈四一向以为他足够了解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他都认为自己想要的就是永远闪耀在聚光灯下，仅此而已。突如其来的一封50年后的神秘邮件，令他原本的生活失去了控制。邮件中可怕的预言一一应验，他不得不奉命去接近一个冷峻如岩石的女人——世界首席病毒学家徐之仪。如宿命般无助，人类的灾难正步步紧逼，一场不合时宜的爱情与史上最残酷的浩劫跨越时空，生死对决。时间非黑即白，但他努力寻找能够逆流而上的灰色地带，只为与那女人相遇。欢迎收听作家安逸最新幻想力作《寻找时间的灰度》，演播刘宇阳。 徐志怡和沈四两人絮絮地聊着，徐志怡讲他的病毒实验，沈四讲他的演唱会筹备，倒是一点也不担心没有话题。都是寂寞久了的人，身边也没有更亲近的人可以畅所欲言，彼此又知道一些对方的隐秘，见过对方最狼狈的姿容，反而不担心交浅言深，且又都心存好感，甚至多少有过那么些许的情念，此时促膝而坐，竟然有说不完的话题。夜越来越深，酒已经见底了，人也醺醺然，有了几分薄薄的醉意。徐志怡一向酒量好，可是此时不知是酒的度数太高，还是景色醉人，又或者是对面的男人的美色令人目眩，他竟有些坐不稳了，忙伸手捶了捶酒座的腰。累了，沈四的声音在暗夜里带着几分勾人的醉意，仿佛刚才喝下去的那瓶酒在他的嗓子里酿出了全新的诱惑。在实验室站太久，腰有些支撑不住了。沈四便将长腿舒展开，用手拍了拍大腿，来躺下，大腿给你做枕头。哈，徐志一白了沈四一眼，搞得这么暧昧，以后还怎么保持距离啊？不敢，怕爱上我。沈思看出徐志怡的犹豫和担心，语气里便故意带上了挑衅。我有什么不敢的？我看你今晚什么都不敢，又怕翻墙，又怕手艺的老头，现在连我的腿都怕，你还是我认识的400万吗？你狮子大开口的时候怎么没见你心虚啊？你又不是第一次被我抱，你连我的胸也戳过，腰也摸过了，一个屋檐下都睡了好几天，还怕这个？不是说还要给你的好闺蜜写30页的 PPT 体检报告吗？果然，徐志怡明知是激将法，却没法不应。什么时候两人竟然有了这么多亲密的接触了呢？噌的一下，徐志怡站了起来，像把出鞘的匕首那么气势汹汹，嘴里还念叨着：“师多不养，债多不愁，谁怕谁？”于是，徐志怡两步就走到沈思眼前。一屁股坐在船板上，身子向后一仰，背斜斜地靠在船板，头顺势就靠在了沈四的大腿上。这一瞬，两个人的身体都微妙地震了一下，徐志怡只觉得脖颈处温暖热烈，直逼脑门。沈四的大腿紧实而充满弹性，最好的记忆枕都没这么舒服。沈四腿上圆润的弧度正好贴合着徐志怡颈椎的曲线，完美的衬托着，令他整个身体都放松下来，带着点分外踏实的安全感。而沈四原本以为腿上会有一阵重力下压，却没想到徐志怡的头轻盈的好似一片羽毛，好像他吹一口气就能把它吹散在夜风里。这样轻飘飘一颗天才的头颅，却系着几千万人的生命，其压力非常人所能承受。今晚从见到徐志怡与家人疏离淡漠的关系开始，再触及他灵寻的锁骨，然后是此刻从未有过的怜惜之意，就一直萦绕在沈四的心头。沈四，有多少女人枕过你的腿？徐志怡望向天空，强自镇定， 心知如果被他的粉丝看见，自己一定会被乱刀剁成肉渣。你是第一个，你这么优待我，当然谁让你是400万呢，金光闪闪。沈思笑出了声，这笑声在喉咙里震动着，一直绵延到徐志怡枕着的腿上。气氛被笑意搅动得轻松起来，身体的亲密接触带来的尴尬顿时烟消云散。沈思双手撑在身后，上身微倾向后，抬头与徐志怡看向同一片天。不知何时云絮已经游开，那朦胧的月更淡了，星星倒是难得的亮，点点星光碎钻一般的散在了蓝紫色晴朗的夜空中，整片天幕都因此而变得飘渺遥远起来，被两双醉眼望去便多了一些明灭不定的闪烁之意。徐志毅，我看过一本介绍宇宙大爆炸的书，书上说大爆炸之后，我们宇宙一开始只有氢和氦两种元素，比氦更重的元素在天文学里都算作金属，这些重金属是靠恒星制造的，当一颗恒星死亡时，合成出来的重元素便随之散播到宇宙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上一代恒星的灰烬在引力等作用下慢慢的汇集，最终形成新的恒星，就这样太阳诞生了。围绕着太阳，一些含有金属的尘埃渐渐汇集，就孕育了地球和地球上所有的生命，所以我们身体里的每一个原子都来自一颗爆炸了的恒星，形成你左手的原子可能和你形成右手的原子来自不同的恒星，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星辰。沈思娓娓诉说着这物理界最诗意的解读，徐志一听得入迷，不由得将手伸到眼前，指缝里夹着一片梦幻的星空，好似轻轻一握就能摘下一片璀璨。沈思突然坐起身，一低头，整张脸便倒映入徐志怡的眼帘，那漫天的星星便从天上滑落至沈思的眼睛里，闪闪的，盈盈的，流转的蓝的、紫的、绯的、绿的、深的、浅的星芒，如电光魅影，烟火腾挪，这一片琥珀色的晴空美得比星空更令人窒息。徐志怡心神一荡，不可自拔地进入这双眼睛的星辰幻海中。沈思垂着眼帘，绒长浓密的睫毛如展开的蝴蝶的翅膀，随着目光的流转微微地颤动着，颤得他整颗心都跟着慌了起来，而睫毛的下面色淡如水的嘴唇就近在咫尺，而几个小时前那种软湿美妙的触感顿时在徐志怡的唇齿间回了魂。鬼使神差的徐志怡仰起头，呼的一下吻上了沈思的唇，浅浅的，轻轻的，盈盈如羽毛划过一处，一吸便结束了。饶是随时摆出情场浪子姿态的沈四也猛然被这个突如其来的吻给镇住了，莫名的两个人的面颊都有些发烫，连眼睛里的眸光都炽热了几分，好像什么东西在这静默之中蠢蠢欲动，妄图冲破桎梏。空气里明明什么都没有，却又好像什么都有，万物都在这莫可名状的空气里生长，春天的桃花，夏天的流萤，秋天的满月，冬天的新雪，所有能令人想起的爱情的事物都暗藏在两人呼吸间的方寸之地。这清浅的透明的空气丰饶到了极致，连始终压在心头的病毒与死亡的阴影也遁形了，好像那已经是另一个星球的事情了。扑通的一声，有青蛙入水惊醒梦中人。徐志怡最先回过神来，而沈四仍有些微怔。徐志怡看着沈四微怔的样子，心中又觉得羞躁，又觉得自得，暗暗地垂骂自己是色迷心窍，心智不坚。但转念思及沈四素来被媒体称为人形春药，自己如果一直岿然不动，反倒是有违人性，便很快淡然地替自己解围。Just a kiss， 来而不往非礼也。Just a kiss， 你还真是锱铢必较。沈思微愣之后被徐志怡给逗乐了，都是成年男女，也不是没尝过情欲的滋味，沈思自然能分辨出这个纹理真的没有任何特殊的意义，但是也震惊于徐志怡的恣意妄为。徐志怡皎洁的一笑，错，是睚眦必报， 你中文没学好就不要乱用。沈思笑得差点呛住，逼得徐志怡不得不红着脸重重地咳嗽了几声，迅速转移话题。刚才说哪儿来着？哦，星星，你写的那首《一粒星辰》就是以此为灵感的吧？算是吧，不过更多是因为有个女人在某天夜里醉酒后的一滴泪让我触动才写的。沈四的声音里带着些揶揄的笑，但是徐志怡丝毫没有听明白，声音里反而带了些自己也没有察觉到的酸意。看来这女人很会哭，一下就哭到你心里了。是挺会哭的。徐志怡觉出点奇怪来，但并没有在意，继续说，关于星星的歌其实自古就有很多。说着他便低声哼了起来，沈四被徐志怡逗乐了。你就只会这个？沈四，你是唱歌的，你一定会唱很多。徐志怡乐的把题目抛给了沈四，沈四略一思索便放软了声音轻轻地唱了起来。沈四一首接一首的浅吟低唱，清朗而略带沙哑的声音像是一杯温得恰到好处的清酒，令徐志怡想一口含在嘴里又舍不得咽下。遇到自己听过的旋律，他也会低声地应和着。尽管徐志怡唱得荒腔走板，但是沈四却一点也不会被他带偏。这一生中有无数人与沈四唱过和声，其中不乏柔靡清艳的好嗓子，也不乏红遍全国的声优名伶。但第一次沈四觉得徐志怡这跑调的慵懒声线和自己最配合，令他一向欠缺烟火气的歌声接了地气。沈四一首接着一首唱着，他喜欢这种音乐从身体里自然生长出来的感觉，就像是种子从土里发芽，蝴蝶从茧里破壳，泉水从地底涌出，那样自自然然，轻盈自如。沈四唱着唱着不知疲倦，这么久违的随意唱歌的感觉令他觉得酣畅淋漓，整个灵魂都在站立。他知道过了今夜他唱歌的冲动又将困进自己的心魔暗影里。沈思只想此刻趁着徐志怡在，让心底想唱歌的欲望在湖面上如袅袅轻雾尽情地散开，散入这旖旎的时光里。船随波轻轻地摇晃着，伴着浅唱低吟，荡得徐志怡心醉神迷，渐渐地眼睛里的星空越来越模糊了。待沈思唱得累了倦了，停了歌声，低头看向腿上枕着的女人，才发现她已经歪着头憨憨地睡着了，正发出细微的鼻息，如婴儿一般。饶是春天，夜风里带着清寒，一波一波沾着湿润的水汽环绕在裸露的皮肤上。躺在沈四腿上的徐之仪便是唯一的社员，她只觉得腿上枕着的徐之仪是这黑暗里一颗火融融的太阳，源源不断地给她温暖。而沈四便也抖开了风衣，轻轻地盖在了徐志怡身上，替她遮挡夜风。徐志怡在梦里似有所觉，眉毛抖了抖，嘴巴半张开，微微将脸埋身，一线银丝顺着嘴角滑落，看得沈四心里软烂成春泥。夜更静了，静的只有湖水随潮汐暗自涌动的喘息声。于是这份静便突然静出了层次，草丛深处有长长短短的虫鸣，偶尔有夜惊的鸟啾的一声扑着翅膀飞起来，又扑的落到不知何处的枝丫上。风稍大的时候，更有花纷纷的从枝头跌入水中，啪啪的脆响，像熟透的瓜自然裂开。又有吃夜食的鱼偶尔在水中翻身，哗啦一响，循声看过去，只能看见湖面上一圈圈涟漪微微的泛着光荡漾开来，不动声色地将飘摇在其中的两人捕获。这一鱼夜静得更令人心醉了，而在城市的另一端，夜却是不平静的。本该悄无声息的传染病医院里，人声惶惶，哭泣声、痛斥声、嘶骂声、哀求声、尖叫声、咆哮声此起彼伏，俨然是地狱里的挽歌。医院正在发生一场暴动，风恒研究出一组药物的配合使用方法，能暂时控制住病情，使它不至于快速恶化。 但对于病人来说，只是减缓悬在头上的那把铡刀掉落的速度，反而变成了另一种折磨。坐着等死的恐惧被延长，一分一秒都是凌迟。在这极刑之下，趋于稳定的病情却让病人的情绪不断恶化。半小时前，一名拖了一个多月的病人抢救无效，死在了 ICU 里。消息很快传回了隔离区的大病房里，死气沉沉的隔离区静得如同坟墓，只有呼吸机呼呼地苟延残喘着。正在给一位新转移过来的病人插管的护士长陈红听到这个消息，手都没有顿一下，继续着手中的动作。压着病人四肢的两个小护士脸上显出了几分凄容，但又迅速隐藏了起来，怕影响病人的情绪。对床的一名中年男人低垂着眼帘，呆呆地坐在床沿上，看着自己遍布针眼的手臂。男人满是血丝的眼睛里慢慢涌上了浑浊的泪光，那滴泪无声无息地滑落下来，落在微微颤抖的后唇上。他突然从床上站了起来，啊的一声发出了野兽负伤般的哀嚎。病房里所有的人都被这声哀嚎给惊呆了。就在众人愣怔的瞬间，他疯狂前扑，一把抢过面前连红医药盘里的一只针管，在自己身上猛力一戳，将那针头豁然地拔出。同时揽过愣住的护士小王，用胳膊死死地勒住他的脖子，反手将针头对准小王防护面罩下的脖子，大声地喊道： 滚开，你们都滚开，放我出去，我不要死在这里，我要见我女儿。 他哑着嗓子大喊着，眼泪鼻涕狂涌出，糊了满脸，嘴唇抽搐的弧度更大了，不断地向上拉扯，拉扯成了一个诡异笑的模样。护士长林红一把将另一个小护士推出房门，低声地说道：快去找保安。而自己则留下来与病人僵持着，急声劝慰： 放下针头，放开他，有什么话我们慢慢坐下来说。 正在对面查房的方恒闻声赶了过来，病房里已经乱作一团。 慢慢说，我还有命慢慢说吗？死了这么多人，你们一点法子都没有，别想把我关在这里等死。你们就是故意拖延，只要拖延到我死为止。 泪水在男人愁苦绝望的脸上纵横飞溅，被他呛得一阵剧烈咳嗽，唾液夹着猩黄的浓痰从口腔里喷出。 你冷静一下，谁说我们没办法？你现在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方恒朗声向前，挡在林红身前，那飞痰便扑上了他的白大褂。 滚，你们要有办法就不会每天死人，刚刚就死一个，这些冷血的护士眉毛都没有皱一下。 男人用力勒住小王的脖子，直累得他猛翻白眼。方恒欺身向前，想要强行拽开那男人，男人手中的针筒毫不犹豫地猛力扎向小王的脖子，方恒立刻收手。 好好，我不靠近，我不靠近，你冷静点儿，别伤害他，他还是个孩子。 男人动作一致，针尖顶在了小王裸露的皮肤上。 孩子，他是孩子，那我女儿是什么？我老婆已经死了，我女儿才9岁，她一个人在家啊，你让她怎么活？怎么活？ 我治好你，你就可以出去了。方恒耐心地劝说着，他听到走廊外传出了急促的脚步声，知道有人正在赶过来。 治好我？你能吗？你们吊着我的命，晚死几天就不错了。 男人死死地掐住小王的后颈， 我不要死在这里，我要出去，我要出去见我女儿。 你出去反而会传染她的。林红从方恒的身后探出来， 我不出去就没人传染她了吗？反正都要死，我不要让她一个人孤独地死去，她会害怕，放我出去，我不要一个人待在这里。 男人歇斯底里地大喊，苍白的脸被憋得赤红。 你怎么会是一个人呢？我们医生护士都陪着你啊。 林红努力地开导他。 陪着我？放屁，你们全副武装，我们就躺在这里交叉感染，有本事你们把面罩取了，跟我们一样啊。 男人咬牙切齿地喊着， 我们要是被感染了，谁来救你们？ 林红忍住火气继续说道，拖延着时间，心里暗自焦急，这保安怎么还不来呀？ 救我们？就凭你们？几个月了，你们治好谁了吗？当逃兵的倒是不少，大家一起反抗吧，不要被关在这里，被这群庸医害了，像狗一样死去，逃出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男人歇斯底里的振臂狂喊，眼睛里狂热求生的欲望烧毁了他仅存的理智。方恒心中一荡，不祥的预感顺着脊椎蛇行而上。病房里病人的脸上都出现了若有所思的神情，有几个病人甚至站了起来。就在这一瞬间，小王爆发出了一阵惊天动地的尖叫声。那男人将染着他血液的针头戳进了小王的脖子，惊惧和绝望像黑色的阴影迅速盖住了他眼睛里的光芒，他整个人一下子瘫在了男人的胳膊里。方恒的脑子里砰的一炸，飞身扑上，用力将男人扑倒在地，两具躯体在地上短兵相接，发出咚的一声闷响。方恒将男人压在地上，抡起一拳奋力击在他的颧骨上，温泉一样的方医生沸腾了，憋屈的挫败感燃烧起来，搅起了埋藏在心底里的滚烫和悲伤。他的耳边回荡着小王娇憨的声音，方医生，我已经推迟了婚期，你就让我留在这里照顾病人吧，他们比男朋友更需要我。 医生打人啦！ 有病人扯着嗓子喊，病房里的病人突然之间同仇敌忾了起来，压抑已久的恐惧在这一刻集体爆发，恶意一旦冒头不宣泄就无法遏制，被病毒欺凌的人变成了欺凌者。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幻想小说《寻找时间的灰度》，本书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安逸，演播刘宇阳，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是谁的替身？真作假是假当真？说来遗憾，就算我有多坚韧，若有似无有什么凭证？半喜半悲，爱本来是双面人，是非人他们议论，每半点风声，命运却留下指纹，而你却不能。 东汉名臣杨震为官清正廉洁，一次有位受他举荐的县令趁着夜晚给他送去十斤黄金，杨震十分不悦，坚决不收。县令说， 现在是晚上，也没人知道，您就收下吧。 杨震说，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能说没人知道呢？ 古人把这个故事称作木叶雀金。 故事流传千年，美德传承至今，严以律己，严以修身，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弘扬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你说，生活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 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王轩，一位曾经的武术冠军，奔走大江南北，遍访武林高手，他要集众家所长，研发终极武术。然而，唯一认同这个理想的人，却出手杀死了他。冥冥之中，使命传递给了王轩的儿子王鹏翔。一步步了解，一点点揭秘，王鹏翔终于发现了终极武术的秘密。但是黑帮分子始终如影随形，王鹏翔必须学会终极武术，短短的几十个小时内他能做到吗？敬请收听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作者郑钧， 第二集。 一周后，王鹏翔又坐到学校的冷饮店里，这次啊，他的右臂上别着一块黑色的孝字牌，象征着身份的变化。几个老同学坐在一起，陪着这位刚刚丧父的朋友。他们很纳闷，为什么王鹏翔的脸上看不到悲伤呢？ 按理说，我应该哭，可我和他真的很陌生。从记事起，一年前见不到他几次，见面也说不了几句话。我们一见面，不是吃大餐逛公园，去超市购物，要不就是我爸爸给我点钱让我去买东西，感觉上像个客客气气的陌生人，而不是我的亲生父亲。 哎，对了，当年你爸妈为什么离婚啊？谁给谁戴的绿帽子？ 没关系，其实具体因为什么我也不知道，妈妈从来不讲他们离婚的事。如果我爸想来看我，我妈也从来不阻拦。我也曾经观察过他俩见面时的言谈举止，我觉得他们很客气，也不像有多大仇的样子。 你爸你妈呀还有点素质，哪像我们家那两位啊，离婚前差点动刀子，两边亲戚经常打群架。 王鹏翔回到家，养父龙子元正在做饭。王鹏翔推门进来，走到厨房，东看看西看看，龙子元不知道他在找什么。王鹏翔转了一圈，没发现自己要找的东西，冲着养父啊做了个鬼脸儿。 咦，怎么没有生日蛋糕，也没有蜡烛？ 啊？ 啊，这次你可要惨了，今天是我妈生日啊！ 哎呀，坏了坏了，我忙得四脚朝天，把这事儿都忘了。给你钱，快去买蛋糕、蜡烛，还有虾，你妈最爱吃的，个头越大越好啊！ 就这样，华灯初上，等雷岩芳推开家门时，看到了餐桌上丰盛的家宴，还有插好蜡烛的蛋糕。桌子旁边，龙子元和王鹏翔站了起来，一起唱着生日快乐歌。雷岩芳放下背包朝他们走过去，房门关上，一家三口吃着温馨的晚餐。 对了，今天有个律师打电话过来，说是受王轩生前委托，要和孩子谈一谈遗产继承的事。 嗯， 你说要不要我和他一起去啊？ 我觉得那个律师如果没邀请你，就让孩子自己去吧。半个月前他刚过完生日，满18周岁，法律上他拥有完全民事能力。 我倒没有不信任孩子的能力，只是法律上的事儿咱们大人都搞不清，何况孩子呢。 这样吧，大鹏，你到了律师那里只管听，不懂就问，千万别做决定，别签字。 知道了。 第二天，王鹏翔就带着几条原则 来到那家律师事务所。王鹏翔拘谨地坐下来，一名姓陈的中年男律师拿出文件夹放到了办公桌上。 你带身份证和户口本了吗？ 带了，给您。 不好意思，这是必要的程序。小李啊，你拿去复印一下。 陈律师把证件递给助手，然后呢，交叉起双手，详细地给王鹏翔解释着他要面对的情况。 以前我为你父亲供职的公司做过法律顾问，因此认识了王先生，我们关系啊还不错。他去世前九天来到我们事务所，说要立下遗嘱，万一身遭不测，那就按这份遗嘱分配他的财产。 公司？我爸不是在中国武术协会工作吗？ 哦，那我就不清楚了，也许他是在民营公司兼职吧。反正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快乐世界网络游戏公司里工作，我一直以为他就是这家公司的人。不过他在哪供职，这不是关键问题。现在自然人最有效的证件是身份证，不是单位的工作证。关键问题是遗嘱中提到的遗产。你知道你父亲遗留下来多少现金吗？ 几万？十几万？他有多少财产我从来都不知道，也没问过。 嗯，王轩先生的主要遗产是价值1134万元的现金及有价证券，他要求分成等额的三份，两份留给他的父母，也就是你的爷爷奶奶，一份给你，属于你的这份总共378万元。 哦，这么多，估计就是妈妈也不会知道，父亲给我留下了这么多钱，他怎么会有这么多钱？工资？不可能啊！贪污受贿，他那个位置能有什么权利呢？ 从律师事务所回家后，王鹏翔一家三口围坐在桌边，桌上摆着几份法律文件，旁边啊还放着几个厚厚的硬壳笔记本，几张银行卡，这是王轩留给儿子的全部遗物。快乐世界在大陆有上千万的玩家，王鹏翔虽然不爱打游戏，但是不少同学都玩，这家公司的名字也经常敲击他的耳朵。 妈妈，快乐世界网络公司和我生父是什么关系？ 其实我早就知道你父亲在那里做兼职，只是没有告诉你。 为什么？ 为什么？他生前不是也没跟你讲吗？ 到底为什么不告诉我？ 他为那家公司开发网络游戏，不知道毒害了多少青少年，那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再说了，他去哪里兼职和咱们家的生活没关系。我知道是知道，但是从来没有多问过。 严芳，你少说两句。大鹏，我来告诉你吧，你父亲直到去世一直算是中国武术协会的公职人员，但是政策放宽可以兼职，他最近两年就到快乐世界网络游戏公司做技术顾问。据说那家公司有个以武术为主题的网络游戏项目，需要使用你父亲多年积累的影像材料。对于武术协会来说，像你父亲这样的资深干部，只要上交够管理费，就不干涉他在外面做兼职工作。他留给你这么大一笔钱，我想应该是那家公司付给你爸的报酬，光靠工资他攒不下这么多钱。 那这个怎么办？ 什么怎么办？ 这些钱。 哦，这个 钱是你父亲留给你的，和我们两个人都没有关系。我想现在你最应该找你爷爷奶奶去商量。对了，这些笔记本也是律师交给你的？ 嗯，律师说里面有我父亲多年的工作心得，算作遗产的一部分留给我。 那你就好好保存吧，你父亲毕生的心血不容易啊。 可是他为什么不亲自交给我？ 也许他最近太忙了吧， 他不是有半年都没来看你了吗？ 不对，这里面有什么东西不对头，但是是什么呢？ 王轩出生在北京，父母都是基层工人，当年他们早早就把王轩送到什刹海体校学武术。除了逢年过节，王鹏翔很少去看住在那里的爷爷奶奶，如今有亲人去世，也算是拉近了他们的距离。带着对父亲生平的疑问，王鹏翔来到了爷爷家。在这户普通民居的客厅里，挂着王轩的遗像，周围还有他各个时期的照片。王鹏翔和爷爷奶奶坐在沙发上，坐在遗像的目光下。 爷爷，您和奶奶收到遗产了吗？ 收到了。 难道我爸预感到自己要去世？他还不到50岁啊，正常情况下这个年纪的人应该不会想到去立遗嘱啊。 唉，有件事儿我要告诉你。 老头子，你别乱说。 没关系，我看这孩子挺坚强，他能接受得了。 爷爷，您说吧。 孩子，一个月前你爸爸到医院做体检，被查出患了直肠癌，已经到了晚期，所以无论是他的死还是他立遗嘱，我和你奶奶虽然难过，但是并不意外。 天啊，您说他是自杀？ 在车祸现场，办案的警察并没有得出自杀的结论，我和你奶奶也只是有点怀疑，但不管怎么样，反正人已经没了。 爷爷，奶奶，别哭了。 王鹏翔开始对父亲产生了怜悯之心。在记忆里啊，生父总是忙忙碌碌的，却不知道他在做什么，至今不过是个办事员。离婚后，这个成年男子也没有再婚，个人生活谈不上多幸福。王鹏翔第一次为这个人的死感觉到鼻子发酸，不是因为他的去世，也不是因为他生了自己，而是因为他的一生啊，看上去很可怜。县城郊外有一大片烂楼，他们是建成后没有成功招商的厂房，白天还好，这远看上去啊，却挺有气势的。到了晚上，这里方圆几万平米，黑乎乎一片，比坟地还要阴森。这里干脆就无人值守，于是便有人打起了他们的主意。其中某处厂房附属办公室里正聚集着一群人，房间的中央呢摆着把椅子，接待过王鹏翔的陈律师瘫坐在椅子上，脸上带着血污，周围有几个戴着京剧脸谱面具的汉子。那几个汉子待在光线外，陈律师呢只能看到他们的影子，看不到面孔。一个粗壮的汉子冲上来，一记重拳呢就打在了陈律师的脸上，陈律师惨叫了一声，倒在了地上。这个汉子的绰号叫变形金刚，因为他的身材啊像个健美运动员，走起路来像变形金刚那样晃着肩膀，节奏不紧不慢。另一个人从阴影中走过来，揪住律师的衣领，把他从地上拖起来。此人正是任海涛。 有什么事在法律范围内解决吗？这样对我对你们都不好。 你听清两件事，第一，为了找到我们要找的东西，我们不惜杀人；第二， 为了不给警察留线索，如果我们必须杀人，就只能徒手，不用枪也不用刀，所以你会死得很慢，很痛苦。 我说，几位朋友，不管你们问什么，我都讲，你们求财就行，可千万别害命啊。 痛快。王轩给他儿子留下了什么？ 果然是这件事。王轩死得蹊跷，本应该不沾这个是非啊。是一笔现金，存到几个银行卡里，还有几个笔记本，银行卡的卡号和密码我都记录过。不过他家的人拿到卡以后，应该已经改了密码了。 钱我们没兴趣，那笔记本里写着什么？ 1000多万块钱，绑匪会没兴趣？笔记本我也没翻过，只是听王轩说，那里面是他这些年考察民间武术时记录的个人感想。我没看啊，那具体的客户的事情我不会过问的，而且王轩能够把他随随便便送给十几岁的儿子，并没有提过要特殊保管之类的要求，可见那些本子里面的东西并不重要。 任海涛直起腰，在阴影里来回走了几步，其他人的目光都盯着他，陈律师的心情啊放松了一些。 我还以为你们要问谁的事情呢，依我看啊，除了钱，王轩的遗产里没什么重要的。 任海涛突然转身向变形金刚一招手，变形金刚从侧面扑上去，两只胳膊死死地卡住律师的脖子，律师下意识地用两只手抓住变形金刚的胳膊，拼命地挣扎着从椅子上滚到了地上。任海涛见状马上窜过来，朝着律师的双手猛切一掌，从变形金刚的胳膊上打掉。律师挣扎着挣扎着逐渐的不动了，变形金刚把尸体放到了地上，众人纷纷的甩掉了面具，各自长出了一口气。任海涛走过来蹲下去，用戴着乳胶手套的手拉起律师的手观察了一下，又把那只手举了起来，训导着变形金刚。 你瞧，他指甲缝里留着你的皮肤组织，警察找到他们验一下 DNA， 你就完蛋了。这个漏洞你们都记住，以后不要再犯。 是，这家伙把我的胳膊都抓破了。老大，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好了，用酒精洗净他的手，把尸体处理掉。 其他人都忙了起来，一个瘦削的男子走进了光线之中。因为有少白头，他的绰号就叫白毛。白毛是一名电脑黑客，天天的宅在屋子里。 老大，要不要去翻王轩的办公电脑？ 不行，他一死，他们单位肯定把电脑封存了。 那就伪造个盗窃现场，从他儿子那里把笔记本偷出来。 现在先别打草惊蛇，那孩子根本不知道里面写的是什么，摆在家里早晚是我们的，等过阵封他再说。 王鹏翔啊，自己有一间卧室，连续几天他都把自己关在里面，阅读着生父的手记。王轩正是学历只有小学毕业，后来在体工大队训练时啊，上过文化课，调入机关后通过成人教育又补了学历，但始终没有过硬的学历。王鹏翔学习成绩很好，也没把父亲当成有文化的人，只是有一条王鹏翔是自愧不如啊，父亲的钢笔字比自己的漂亮多了。如今一个陌生的世界正在通过这些钢笔字儿跳到了王鹏翔的面前，他从不知道父亲还这么有思想有见地，本子里的东西根本不像出自一个办事员之手。 在农业经济时代，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高度依赖自然环境，武术也不例外。 耕、猎、牧、渔、樵，各门派武术都扎根于当地的劳动方式，染上鲜明的地方色彩。然而到了工业时代、科学时代、全球化时代，这些乡土气息浓厚的武术应该往何处去？会不会有一种与现代社会相符合的标准化武术？ 这时候门开了，雷岩芳走了进来，手里拿着洗净又叠好的床单。雷岩芳知道王轩很想和孩子深入地聊上一聊，可是面对这个与自己一样高的儿子，总是找不到话题。 怎么看得很投入啊？ 头一次看他写的东西，我爸思路很严谨，哪像做机关的，就像个科学家。 他算什么科学家呀？从小就进体工队受训，学历都是为了提干后补的。要是论真实文化水平啊，估计还赶不上你初中的时候呢。 爸爸这叫先武后文，也许我能先文后武。 你少来啊，好好读大学，考硕士，读博士。以前让你去练街舞、学轮滑，只是让你调剂一下学习生活的。 妈妈，您放心吧，逗着玩呢。堂堂省级理科状元，我怎么可能去吃青春饭？ 第二天，王鹏翔又跑去了北京。这次啊，他是去找刚认识的汤伯伯。到了中国武术协会，时间已经是中午了。汤继国手里拎着个塑料文件袋，领着王鹏翔排队去食堂打套餐。两人拿着食物和饮料，找到一张餐桌坐下。 汤伯伯，打扰您了，我就是想了解一下我父亲，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没想到他这么快就走了，平时很少和他相处，也不是很了解他。 儿子想了解父亲，这是应该的。你爸爸嘛，他是个非常好的人，敬业爱岗。对于他，你妈妈都和你说过些什么？ 妈妈说，爸爸很早就进入什刹海武术学校，18岁时拿到全国武术冠军，后来因为受伤退役，再后来就是分配到武术协会的机关里面上班。这个中国武术协会同时还是中国体育总局下属的武术运动管理中心，两个牌子一套班子，所以爸爸多少算是国家干部，端铁饭碗。还有就是爸爸和妈妈结婚，生了我，再离婚，就是这些。 看来弟妹既没有在孩子面前丑化父亲，当然也没有欣赏过他。 还有我爸爸忙了这么多年，有什么成果吗？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科幻佳作《人形武器·黑帮》，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转弯的街角，凝视你模样，有霓虹晃到你脸上，伤心中的你也漂亮，路人们在回头打量，我该将你的手紧握还是放？听过你说的过去的伤，那热烈凌乱的过往，你该知道眼泪可以淌，却不能流成对爱的抵抗。梦做得太多， 注定难过，人群里总能找到寄托，别再让旧时伤痛把你拉进了漩涡，就算执着也是难过，怎么会执迷不悟这份爱对或错，请相信还会有人爱你比他多。